这是谁念的？哎，电视怎么没有开？没有开，没有安全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试的部分啊，就是新南南，都在已经死会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也没有地方课堂啊，你就要就是被报名的地方课堂，是不是？对那个兴趣吗？你说那题目你去考，你就会写那个，你说那个题目不好写，好不好？再重新改一个，好不好？ 但就是考考看嘛，因为我这样说，就是你就去考，那在考前呢，尽可能参加多一点考试。那参加多一点考试，倒不是说你一定要每一个考试都要去，就是不是说每一个考试都要花很多心力去准备，但你可能会注意会跟占掉。那你的目标可能就是律师跟法官，但是之前呢，只要是跟这个考试有关的，那你都可以去考考看嘛，像地方特考啊、法研所啊，都可以考考看嘛，是不是？ 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我们昨天谈到这个讲义的188页，我们说这个行为跟不行为义务的执行这一块。好，行为跟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执行法的27条这个条文。好，行政执行法的27条在各位的184页的地方。好，那大家可以讲说，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好。 不有行为或者不行为义务，好，基于处分书或另以书面限期履行，那逾期的不履行的话，由执行机关依照间接强制或者直接强制的方法来加以执行之。好，那前项的文书第二项哈，你把它画起来，打勾哈，第二项。前项文书应该载明27条第二项哈，应该载明不依限履行的时候将与强制执行的义旨。我们讲过这个27条第二项就是什么？就是告诫。 告诫书的内容要记载什么？要记载限期履行，啊，这个27条的第二项呢，所谓的告诫。 考试如果问你说告诫书应该记载什么事项，就两块，第一块是限期履行，好，要求当事人必须要在期限内履行完，好，这个之前的这个行政法义务，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要求。 这个行政机关你要在告诫书当中记载，若不依限履行，啊，如果当事人不依限履行的话呢，将与强制执行这样的义旨，啊，若不依限履行，将与强制执行的义旨，啊，那这个是告诫书当中应该要记载的事项，可以吗？啊，限期履行，啊，再给当事人一段期限，那告诉当事人说，如果将来都不执行的话呢？ 好的，将来都不履行的话，我会对当事人采取一个强制执行的措施，可以吗？27条第二项，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27，他跟你讲说，执行的方法是什么？依照间接强制，啊，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的方法来加以执行。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那这个间接强制呢的法条是在什么？是在28条的第一项，你可以看一下， 28条的第一项，你可以看一下，28条第一项在你1861页有谈到，间接强制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代履行，第二种是所谓的代金，这是28条第一项，跟你谈到的代履行跟代金。那直接强制在28条第二项，这个我们昨天讲过，第二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28条的这个代履行跟代金的这个部分。 代履行跟代金啊，在实务适用上有它的条件的，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分哈，你说人民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可以分成行为义务跟不行为义务，行为义务跟所谓的不行为的义务啊，那有些行为义务呢是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的，我们叫可代替，可代替的行为义务。 可代替的行为义务，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不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怎么分类。你看到你的29条的规定，29在186页下面哈，它跟你讲说。 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把它起来，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好，那这个行为如果是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的话，那怎么样？他说执行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或指定人员来代履行之。所以你可以讲说，代履行是什么时候用？是可代替的行为义务，这个是用代履行，可以吗？可代替的行为义务，我们走代履行。那我们再看一下代金的部分，在三十条，你的讲义188页，好，三十条他跟你讲说啊，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好，那这个行为不能够由他人来代为履行的话，好，那这是做代金。所以第一种情况是什么？第一种情况是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是不是？不可代替嘛，就不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这块我们走代金。那还有什么？还有三十条第二项，他怎么写？三十条第二项他跟你讲说啊，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如果是负有一个不行为义务，可以吗？不行为义务而为之，那这个时候也是走代金。好，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先去观察，到底这个题目的行为跟不行为义务啊，到底是哪一种情形？如果是属于行为义务的话，它只有限于可代替的行为义务，我们才是走代履行。那如果是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或者是不行为义务的话呢，我们这个两个都是走代金，可以吗？好，那举个例子哈，像在德国，像我们实务上，什么情况是可代替的行为义务？法令当事人拆违建，可予当事人一个自行拆除的义务嘛？拆违建，好，那拆违建本身是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的。如果你不拆的话，我就请拆除大队来帮忙拆嘛。啊，所以拆违建本身是一个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好，那还有什么？还有违规车辆的拖吊。啊，那违规车辆拖吊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命时离。啊，请你把车子开走，命时离的义务嘛。这时应该没有写错吧？我一直没有把握这个字，应该没错吧？啊，我就知道。好，这样子应该没有错了吧？还有错吗？命时离，好，那我们写命时离，这样应该不会错了吧？好，不行啊，这个这么大来写注意啊，命时离的义务可以吗？好，那这个命时离的义务本身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因为如果当事人不把车子开走的话，啊，那这个时候我可以请这个拖吊业者把车子拖走啊。是不是？所以像命驶离的义务，好，违规车辆的拖吊，或者是拆违建，都是所谓的可代替的行为义务这一块，可以吗？好，那什么情况是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譬如说，我们讲过，我们去参加交通讲习，好，参加交通讲习本身就是一种行为义务嘛，当事人有个参加讲习的义务嘛，好，去讲习，去上课啦，接受这些，接受教育啦，哈，接受这个交通安全这个教育，哈，这个。参加讲习的义务，那你说这个下午这个参加讲习刚好时间是这个我要上行政法课程啊，好，那我可不可以请我妹妹去帮我录 MP3？ 不可以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参加讲习本身就是一个不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嘛，不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好，这个部分，好，那不行为义务像什么？像停工，停工本身就是一种不行为义务，好，因为科予当事人一个不得开工的义务啊，是不得开工嘛，这个不行为义务。好，命当事人停工。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考试的时候呢，啊，只要是跟行为跟行为不行为义务有关，你都要去讨论它是哪一种情形，来选择代履行或者代金。好，那我们呢现行的法规是什么？是执行方法的选择是固定的，好，是不可让行政机关自由选择。怎么讲？其实，在德国法上啊，它的这个代履行跟代金这两种手段呢。是可以的嘛，让行政机关个案当中去裁量，啊，行政机关是可以自己选择要走代履行还是走代金。好，那举个例子，像譬如说，像譬如说这个，我们举说，譬如说，那就是什么例子？譬如说，命当事人清理废弃物，啊，命清理废弃物，可能当事人有制造脏乱，那。主管机关要命当事人清理废弃物，那请问一下，这个命当事人清除废弃物这种义务哈，是属于哪一块？是代履行还是走代金？在我国法上，命清理废弃物嘛，是一个行为义务嘛， 而且这种行为义务是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的，是不是？所以这种命清除废弃物这种命清理的义务呢，在我国法上就只能够走代履行。好，那行政机关就必须要请其他的私人呢，私人业者来帮忙做这个代履行的这个措施。但是在德国法上，他认为说这个没有必要哈。那这个有时候呢，我行政机关还是可以选择走代金啊。啊，我反复的科处代金，可能当事人就已经会去把垃圾给清干净了，啊，那就没有必要非得要委外办理不可了，懂我的意思吗？在德国法上，他们对这个代履行跟代金本身选择上是可以让机关来加以裁量的。好，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实务上呢，曾经有的讨论。好，那到底是说我们的法规要不要这么的严格？好，只有在可代替的行为义务的情况才可以走代履行。好，那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可不可以走代金呢？这德国法上是可以走。好，那他尊重行政机关第一线执法的这个执行手段的这个选择，好，让行政机关有更多的弹性。好，那这个是有学者呢会建议说应该要采取像德国这样的做法。好，那以上是我们的法条的这个规定。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要看回来29条还有一些细部的部分要讨论。好，你看回这个讲义的186页29条这个地方。好，他说依法令或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好，这个行为可以由他人来代为履行的话，好，那执行机关是可以委托第三人或指定人员来代为履行。不管是委托第三人也好，或者是指定人员也好，这个人哈，这个第三人或者这个被指定的人员呢，一般通说认为呢，都是限于什么？限于行政机关以外的私人，啊，都是限于行政机关以外的私人。啊，如果今天是行政机关啊要自己做的话，啊，行政机关要自己做执行行为，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直接强制，可以吗？啊，就是当今天行政机关啊他是请其他私人来做的话，我们叫代履行。所以29条。它的规定是只有限缩在啊，这学说上认为是只有限缩在这个机关以外的其他的私人。好，啊，如果是行政机关自己做的情形，那它只会是直接强制这一块。那是什么意思啊？好，啊，在同学看一下28条第2项，28条第2项有一个执行方法，那同学常常会产生一个混淆。好，啊，你看到这个189页。189页有一个什么？28条第2项的第二款。28条第2项的第二款是不是有一个拆除住宅？是不是？哎，那这也是拆住宅啊。那刚刚不是也讲拆违建吗？违建的拆除也是代履行的，啊。那你要怎么判断说一个违建的拆除？你要怎么判断一个拆除这个建筑物啊，拆除住宅啊，它到底是属于代履行还是属于直接强制啊？那关键就在于说呢，28条第2项这种拆除本身是由机关啊，是由机关来做，由行政机关自己来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直接强制。好，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由其他的私人来做的，啊，我请其他私人业者来做的，这个叫代履行，可以吗？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观察清楚，到底这个拆违建本身啊是由谁在拆？啊，那如果是由机关自己亲自来拆的话呢？这个是一个直接强制，好，那如果是其他私人在拆的，这个是所谓的代履行，可以吗？好，好，那换言之呢，他讲的这个委托第三人或者指定人员，这个委托第三人或者指定人员，好，这个他之所以要分两项规定呢，啊，其实他之所以要分两项规定，其实差别倒不是在于说委托第三人这个是私人。而指定人员就是公务员，不是这样看。那是什么？那是说，如果是委托第三人的话呢，他等于是透过一个契约的方式，好，透过契约的方式呢，来跟这个私人来签约，好，那签一个约，请这个私人呢，好，来帮忙处理这个违建的拆除或者车辆的拖掉，好，那如果是指定人员的话，好，这个在实务上是透过一个行政处分，好，直接来加以指定。啊，透过一个处分来指定这个私人，好，啊，来做这个代履行措施。所以委托第三人跟指定人员，这个只是行政机关在这个委由私人办理的过程呢，那个委托的方式有差， 啊，那倒不是说这个第三人就是私人，而指定人员是公务员，不是这样讲，可以吗？好，那这个大概你要知道一些有这样的概念。好，那这是29条的第一项。那29条第二项，我们再看一下哈，他说前项代旅行的费用，由执行机关估计其数额，并义务人缴纳。好，那其缴纳数额与实支不一致的话呢，应该退还其余额或者追缴其差额。好，所以29条第二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代旅行费用。什么叫代旅行费用啊？譬如说像这个违规车辆的拖吊费，啊，拖吊费本身就是一个代旅行费用。代旅行的费用啊，像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像拖吊费，违规车辆的拖吊费，啊，那又例如像什么？像违建的拆除，你请其他私人业者来拆违建，这个拆除费用本身，啊，那也是一种代旅行的费用，可以吗？啊，那这个代旅行费用本身，他有谈到是什么？他有谈到是可以退还啊，这个退还这个余额嘛？那代表什么？代表可以这个先征收。我事先就先对这个，就我事先就对违规者呢来征收这个代旅行费用。好，那要他呢先缴纳这个拆除费。好，拆除费先缴了之后呢，那我再来请这个私人业者呢来帮忙拆这个违建。好，所以这个代旅行费用本身是得预先征收，是可以预先征收的。好，那这个是特别注意的地方。好，那另外要再提醒的是说，这个代旅行费用啊，在性质上是什么？性质上我们讲过哈，它其实就是一种规费的概念。啊，它其实就是一种规费，什么规费啊？行政规费。啊，是国家提供行政服务让人民使用。啊，那基于使用者付费的想法。啊，基于使用者付费的概念，我们要求呢，啊，这个当事人必须要缴纳这个代旅行费用，行政规费。好，那所以这个既然是规费，所以它的征收对象是基于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好，来对这个违规者好来收取这个费用。那收取的金额呢？收取的金额必须要符合所谓的成本，好，这个我们说费用相当性原理。收取的额度要符合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理，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如果今天台北市政府啊要遏止违规停车乱象，它可不可以调高拖吊费啊？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拖吊费本身是一种规费，规费就要符合费用相当性原理，啊，一般拖这个违规车辆的拖吊，它的成本市价是多少？啊，就只能够收取相当的这个费用，好，啊。那北市府呢，它可以调高罚款的费用，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罚款是针对违规情节轻重来做不等额的这个制裁，啊，所以罚款可以调高，但是拖吊费本身要符合费用相当性原理，它不得去动这一块，赞同我的意思吗？好，啊，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代旅行这一块，你要注意有这个代旅行费用。好，那以上是29条的地方。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的是30跟31条所谓的代金，啊，下面那个98年执行官哈，你注意一下哈，他怎么讲？他说代旅行的要件嘛，这个很简单，啊，然后代旅行费用，如果义务人无力缴纳或者逾期未缴纳，执行机关可不可以来直接强制啊？这怎么回答？代旅行费用本身是什么？我们讲过，代旅行费用本身也是一个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嘛，是不是？本身也是一种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所以这个主管机关在做代旅行费用的征收过程呢，他会先有一个核定，啊，核定说今天本案要收取多少的代旅行费用，啊，但这个核定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啊，核定要缴纳，我核定代旅行费用。啊，就是一个下命处分，命当事人缴钱。好，啊，那如果当事人不缴的话呢，我可以移送什么？我可以移送行政执行嘛，是不是？我经过告诫之后，我就可以移送执行处，就可以移送执行处呢，啊，来加以执行。啊，就这个代旅行费用的这个部分呢，啊，来对当事人的财产来加以执行。啊，所以他跟你讲说，如果是逾期未缴纳的话，那可不可以直接强制啊？ 不是吗？我们说这个逾期未缴纳，代履行费用本身它不是一个间接强制啊，代履行费用本身是跑十一条啊，是不是？它是跑上面这个十一条啊，执行法十一条啊，啊，就跟钱有关的嘛，啊，它不是跑这个间接，它不是跑二十七条去走这个直接强制，而是走上面这个十一条，移送行政执行，大家就有理解吗？好，所以逾期未缴纳的话呢，那执行机关是告诫之后移送执行处啊来加以执行。好，但是你要注意它的前半段，它怎么讲？如果是义务人无力缴纳，那不一样哦。无力缴纳的情况怎么处理啊？我们昨天讲过，它可以什么？可以申请分期还缴嘛？有没有印象？我们说过，这个在执行法的细则二十七条就有谈到啊，有所谓的分期还缴的这个部分的。啊，这个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在执行阶段是可以来申请分期缴纳。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这个考题，执行官的考题。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金。好，代金也很喜欢考。我们来看到讲义的188页代金这一块。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主管机关令当事人停工。令停工本身是一个不行为义务，所以自然是走代金。好，所以今天令当事人停工，当事人如果坚持不停工，我经过了告诫，啊，告诫还不听，我就可以采取什么？采取间接强制方法做代金。好，那代金下去之后呢，我们看它的额度哈，额度怎么规定？第一项哈，他说代金的额度就画起来哈，要记。5000到30万元以下的这个额度代金，好，每一次的代金额度最多不可以超过30万，好，每一次的代金呢最多不得超过30万，那但是它有没有一个上限？有没有一个总上限？法条没有规定，好，因为你说每一次30万，一天30万也蛮惊人的，好，那但是呢，这个有学者就认为说呢，这个地方呢，它立法上没有去谈到那个总上限。好，那如果每天30万下去的话，可能恐怕会违反比例原则。好，那所以在修法上就会建议，是不是规范一个总上限的这个部分？好，因为他只有谈到个别的上限，没有去谈到说那总上限是多少。好，那这是三十万元以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31条怎么讲。31条讲说啊，经依前条规定处以代金的话，好，仍不履行。怎么样？他讲啊，执行机关可以连续的处以代金。啊，我代金啊，代金下去之后呢，30万你还是不听啊，这个时候我是可以连续的处以代金。啊，但是代金毕竟是一种什么？代金毕竟是一种行政执行的方法，是不是？所以只要是行政执行方法，我们都讲过，一定要践行告诫。啊，没有告诫的执行是一个违法的执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虽然可以连续处理代金，好，但是你看一下第二项，依照31条的第二项的本文，他怎么讲？第二项的本文跟你讲说啊，依前项规定要连续处理代金之前，画起来，人应依27条的规定，27条的这个告诫，书面限期履行，好，所以每一次代金之前原则上都要告诫。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你告诫完之后代金不听呢，可以连续处理代金，但是每一次代金前的告诫都不可少，原则上都不可少。好，那今天每一个代金都是什么？每一个代金都是一个公法上的金钱给付的义务嘛，就是每一个代金本身都是一个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所以每一次代金。好，代金的通知缴纳代金，那个通知本身也都可以算是一个下命处分。代金的核定，好，代金的核定跟刚刚的代履行费用的核定都是一个下命处分，令当事人缴费。好，所以这个代金的这一块本身呢，它都可以搭着什么？都可以搭着这个行政执行法11条的列车，啊，移送到执行处来加以执行。这样可以帮我这意思吗？而且每一个代金本身呢，下来之后，如果他不缴，我都可以单独的移送行政执行。 好，那这个移送行政执行会不会免除掉当事人的提供义务啊？不会嘛，是不是？你的提供义务并不会因为代金的核科而因此而免除嘛？该提供的还是得提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只是说每一个代金本身啊，都是公法上精简给付义务，啊，所以都还是可以移送行政执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这个所谓的连续处理代金。好，这个连续处理代金，代金是不是一种处罚？不是，所以连续处理代金有没有违反一行为不二法原则？没有，因为它是一种行政执行方法，我反复的施加金钱压力，好，这样的做法本身并没有抵触一行为重复处罚的原则。好，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直接强制，好，那至于那个连续处罚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谈。好，我先看完这个直接强制。直接强制在28条第二项，我们来看一下189页。好，他这样讲，他说，前条所证的直接强制方法如下。好，这第二项哈，会建议同学你把它看熟。为什么？因为你要避免像我们奖励，好，我带你看一下，你要避免像我们奖励的。25页啊，你要避免像我们讲的25页这种考题啊。25页这个考题我们上次讲过哈，他可能给你一个法条，他问你说这个法条里面哪一些是行政执行，哪一些是行政处罚，是不是？那常常都会看到他从28条第二项当中呢，抽几项来考各位啊，所以你要看熟28条第二项这些执行方法本身，它都不是处罚。好，它只是一个直接强制方法，可以吗？好，那他这样讲，他说前条所称的直接强制方法如下，那第一个扣留、收取、交付啊，解除占有啊，或者是限制使用动产不动产啊，这个没有问题。那第二个进入、封闭啊，拆除住宅、建筑物，或第三个收缴证照啊，那第四个打星号，断绝营业所必须的自来水电啊，断水断电。那你特别注意哦，断水断电它只有限于什么？营业所必须，好，没有包括那个民生的用水用电，好，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动到那个民生的用水用电的话呢，那这个还是违反执行的方法的规定。好，法条上只有限于营业所必须，而不及民生的用水用电，好，这是第四款。那第五款是直接强制的一个共通特征，他说只要是可以以实力好来直接实现与履行义务统一内容状态的方法，都可以叫做所谓的直接强制。啊，像这个地方，啊，我如果今天我反复的科处代金，啊，我反复的施加金钱压力，那是不是可以必然推导出当事人就一定会停工啊？不一定啊，因为这个代金30万，我可能开工一天呢，可能赚300万，啊，我可能赚取300万的暴利。好，那你今天才代金才30万，你不乱花得来啊？好，所以这个代金本身呢，它只是一种间接强制方法。为什么？因为这种代金下去之后，无法好这个直接达到这个行政机关要的目的。好，所以在你代金完了之后呢，如果当事人都还不改善的话，那这个时候可以最后一招，我们做断水断电。啊，因为只要水电一断下去之后呢，那当事人的工厂就已经不得开工了。啊，没有水电，那工厂自然无法开工。啊，所以我们讲说，断水断电为什么是一种直接强制？啊，因为断水断电下去之后，可以直接达到停工的目的。啊，断水断电下去之后，就等于是可以实质做停工的行为了。啊，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直接强制方法，是这个道理。好，那以上是28条的第二项特别注意的地方。好，那个第五款的特征，你也把它打勾。好，这个以实力来直接实现履行义务的这个执行方法。好，那最后是32条，这个也打勾。考试也选好32条。好，我们说过这个直接、间接跟直接强制的选方法上呢，有一个先后顺序。好，原则上呢，应该先采取间接强制。间接强制具有优先性，啊，那直接强制呢具有补充性，它具有补充性，啊，如果你没有先采取间接强制，就直接采取直接强制的话呢， 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就违反了32条，好的，这个执行的先后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哦。32跟你讲说，经间接强制不能够达成执行的目的，好，这第一种情况，好，间接强制不能够达成目的，或者是因为情况急迫，情况急迫，好，那他说如果不及时执行，显然达成目的的话呢，这两种情况我们才可以改依直接强制方法来加以执行。可以吗？就是这个间接强制无法达成目的，你反复的代金他都不听的话呢，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才能转成直接强制，可以吗？32条，好，那请问同学，你说代金有可能无法达成目的，所以要转换成直接强制，那代履行呢？代履行不是说你请这个拖吊业者去拖违规车辆啊，那就直接拖走了，那还有没有无法达成目的的问题？其实没有的，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代履行这一块本身，不论是拆违建，不论是拖违规车辆，啊，一拆下去之后，一拖掉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达到我的执行目的嘛。好，所以其实一般的讲法是认为说，32条在规范上呢，比较有实力的是针对这个代金的，啊，因为代履行其实，啊，这个拖下去之后呢，也可以达成要的目的嘛。啊，倒是这个没有所谓的无法达成目的的这个问题。所以通常32条指的是这个代金，好，代金无法达成目的，我就转成直接强制，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32条的部分。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我们来看一些考题。好，这个考题非常的多。好，首先来看到这个讲义的第182页。好，那182页去北京人的高考考得很简单，好，他只是单纯问你说，交通部民航局哈，依照民航法规定，要命令机场一定范围内的鸽舍要拆除，好，命当事人拆除，那这个是行政机关，好，依行政处分的行为义务的执行，那请问你执行方法有哪些？请你分别扼要说明。好，那我们讲说，这命当事人拆除鸽舍。好，是什么？是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好，那这个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在现行法上呢，我们是走代履行，代履行这一块。好，那代履行间接强制，好，他说如果是情况急迫的话呢，那可以转换成直接强制，可以吧？你说怎么这么快？因为代履行这一块本身比较没有什么，比较没有说间接强制无法达成目的嘛。因为你如果请其他的业者来帮忙拆鸽舍的话，就直接拆完了。好，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做法是就29条的代履行，这第一个。好，那第二种情况是说，如果是情况急迫，在情况急迫的情况呢，那来不及委由私人办理，那可以由28条第二项，直接由行政机关做直接强制，可以吗？好，那急迫的时候呢，依照32条的规定。我们就由行政机关来直接做直接强制，好，那不论是间接强制或者直接强制，在发动前都要做什么？都要做告诫哦。好，不论是间接强制也好，或者是直接强制也好，他在发动之前都一定要进行告诫。好，纵使再怎么急迫的直接强制，还是得告诫，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好。那98年法官呢？他怎么考？这个法官考题比较，考的比较，怎么讲？就是他的问法呢，其实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他说：甲未经许可，在浊水溪，横跨彰化云林两县的这个土地上呢，大概违建。后来以比特犬生养。后以比特犬生养日多，是这样，什么意思？好了，这不是重点。好，那他说呢，今天的这个邻居呢，认为说这个排放废水呢，这个污染水源，好，那于是呢，就向这个主管机关去检举，好，好，那所以今天有哪些行为要做啊？他说，甲如果对各机关的行为如果置之不理，那该如何处理啊？第一个有违建嘛，有没有看到？应该违建，就是第二行嘛，那个大概违建是不是？ 有一个违建，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排放废水，可以吗？好，这两个行为你把它勾出来之后呢，就来讨论了，违建该怎么处理啊？啊，违建这一块呢，依照我们的法条，就是走代履行啊，好，违建就是走代履行啊，好，那排放废水这一块呢？排放废水这一块就是走这个，因为是它排放废水嘛，那我们是科予它一个不得排放的这个不行为义务嘛，啊，所以这是走代金，啊，代金，那代金是可以连续的，连续的施加，连续的科予代金，啊，反复的科予代金，啊，好，那如果说今天在代履行也好，或者代金也好呢，当事人如果还是坚持不履行的话，或者情况急迫，那我们可以改成什么？可以透过32条的规定呢，我们改成是直接强制，28条第二项，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说先做间接强制，先做间接强制。好，那间接强制在违建这一块，我们走代履行，好，因为它是一个可代替的行为义务。好，在排放废水这一块呢，我们走代金，好，因为它是一个不行为义务。好，那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呢？好，都可以透过32条来转换成直接强制，28条第二项。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96年法官这个题目，96法官这个题目是因为看到有一些版本的解答，可能题目答案可以讨论。好，那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个部分。96法官哈。他这样讲，他说设有某县水利局在办理河川的疏浚计划的时候，依照采购法规定，把它圈起来，采购法经公开招标后签一个疏浚契约。他疏浚契约是什么？采购法的契约是什么？是前公后私嘛，就是前公后私的契约，所以这个疏浚契约就必然是一个司法契约嘛，可以吗？第一小题嘛，好，去谈那个政府采购法，好的是双阶的法律关系，它前公后私，好，所以后阶段的契约它必然在实务上是一个司法契约。好，那他说在契约履行当中呢，水利局发现公司有超挖土石贩卖的情形，那影响水流，好，所以就要求花钱哈，要求公司要停止工程，并且限期回复，好，停止工程限期回复。好，那当这个公司都置之不理，好，那水利局呢就依照合约规定来解除契约。那此外呢，依照采购法规定刊登在政府公报，停权1年。好，我们先看第三小题。由于台风季节将届啊，对于破坏的水道，水利局可以依法采取何种手段要求公司予以回复啊？啊，他现在是什么？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这个希望当事人把这个破坏的水道给回复嘛？回复这个回复现状嘛，回复这个破坏的这个水道嘛。好，那这个义务本身是什么义务啊？是行为还是不行为？是行为嘛，等于是回复水道，你要去把你过去的这些违规行为给改善，改善你的违规行为嘛。好，那命当事人改善这个违规行为破坏的水道，那如果当事人拒绝履行，我们走什么？代履行还是代金？这个是行为义务嘛，对不对？那行为义务可不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可以吗？可以，那就是走什么？就走代履行嘛，29条嘛，可以吗？所以今天针对这个破坏的水道，由于它是一个可代替的行为义务，我们走法是走代履行。好，那代履行如果都还这个无法达成目的的话呢，或者是情况急迫，我们就转成直接强制，可以吗？都是一样，好，就是293132。28、29、30、31、32这几个法条转来转去而已。好，那第二小题呢，他跟你讲说哈，由于本案同时构成盗采砂石罪，涉及到刑罚，那在法院审理期间啊，这个停权处分是否仍然有效啊？你行政机关做的处分会受到会不会受到这个刑事法院判决的影响？不会嘛，是不是？我们处分做行政机关的处分，啊，是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嘛，所以本质上呢，他不会因为这个法院判决，啊，这个有无而受到影响。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在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呢，机关的停权处分都依然是有效的，可以吗？在法院判决还没有做出来之前，我们这都还是有效的。好，那他说，如果法院最后判决无罪，则该停权处分是否受影响？啊，那如果说最后法院是判决无罪的话呢，那当事人这个应该说这个行政机关呢就可以依照这个判决意旨来撤销，好，来撤销这个处分啦。好，那如果说当事人不撤销的话呢，抱歉，如果机关不撤销的话呢，机关如果是不撤销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再整理一下，这边有一个停权处分，这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那这个行政处分跟这个刑事法院的判决啊，跟这个刑事法院的判决呢，这二者是并行的，就停权处分的作成不会受到就原则上不，他没有必要等到判决出来之后再做停权处分，我行政机关就可以直接在判决之前来做停权处分啊。那只是说，假设最后判决刑事判决是无罪的话呢，那这一块哈，停权处分，如果当事人是没有救，当事人针对这个停权处分，他没有打行政救济，他逾越法定期间，他逾期未提行政救济的话，这个当事人逾期呢没有打行政救济，未提行政救济，那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可以依照什么？就依照程序法128条去申请程序再开，可以吗？128条里面的第一项第三款啊，去准用这个再审的事由呢，来申请这个程序再开。好，就是当行政机关他不愿意依照这个刑事判决意旨来撤销停权处分的话，那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依照这个128条呢，人民去主张。好，那如果是当事人是有打行政救济，当初是有提行政救济，但是被驳回，好，那也会因为这个事后的刑事判决无罪呢，所以你可以申请什么？这个再审，273条，就是当中就有谈到啊，如果今天这个判这个什么行政处分啊，如果事后被刑事法院给判决无罪的话，那当事人还是可以去走这个再审这一块，那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就去谈这一部分停权处分啊，一旦确定，即便确定的话呢，还是都有救济的机会。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96法官的考题。好，那接着像那个95年律师就相对比较简单的，我们看一下244页，24页。好，这个题目在讲什么？这个题目在跟你讲说，设有某药房未依药师法的规定，好，申请核准登记并领得许可执照，好，就开始营业。好，经主管机关查获啊，处以罚款。好，那此外呢，要求在未领得许可执照前要停业，药房置之不理还继续营业，请问你哦，主管机关可不可以再处以罚款？好，那第二题是说，可以再做哪些行为使得药房达到停业的目的？有没有先后顺序？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就是说这个题目有两个问题啊，它是讲说今天是主管机关。有违规开业，还有违规开业，好，那我对他违规开业的行为呢，我做一个罚款，我先做一个罚款处分，罚款处分之后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说，可不可以再为罚款处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第一个题目啊，罚款之后可不可以再为罚款处分？好，那这个我们待会再介绍，我们待会等到连续处罚一起谈。好，我们先谈第二小题。第二小题是问你说，那请问一下哈，我要如何呢达到停业的目的啊？就如何执行啊？行政机关如何执行啊？针对他的违规开业，好，你该如何加以执行？好，罚款是针对过去的违规的一个处罚嘛？那执行是对将来的。好，那我们想一下，这里该如何执行啊？第二小题，怎么执行？他违规开业嘛，所以我们是科予他一个不得开业 的不行为义务嘛，对不对？不得可以的不行为义务嘛，那不行为义务走什么？走代记，对不对？所以执行方法呢是先采取30、31条的连续代记，连续代记。那连续代记如果都不听的话呢，就怎么样？就1到32条转成28条第二项，直接强制啊，断水断电啊，可以吗？好，所以其实不考这一块啊，这老梗了嘛，对不对？一直考，反复的考。好，所以这个你要够熟啊，这一块。好，30、31条再转成28条。好，因为它是什么？它问你有没有先后顺序嘛？那有啊，有先后顺序啊。先采取代记，好，再转成直接强制，就这样子而已。好。好，那其他的呢，应该都没有问题，那就给自己看啊。那再提醒是说，那个92年上校这边有一个叫行政法上的物资交付义务的执行哈，这其实在我们法条有规定，好，这个再注意一下，执行法32条，啊，行政执行法的32条，它其实当就有谈到一个叫物资交付义务，好，那这个人找好，看过就可以了。对，抱歉，33条，抱歉，33条，执行法33。好，那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专心到下一个单元来跟同学介绍及时强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及时强制这一块。及时强制呢，其实法条上相对的单纯。我们先看到它的36条的规定。来看到各位的讲义的190页，36条，请同学把它稍微记一下，因为考试很喜欢考即时强制，那个第一项的定义要记好。他说什么情况可以做即时强制呢？行政机关啊，把画起来嘛，为了阻止犯罪危害的发生，或者避免急迫的危险，啊，这三种情形，而有及时处置的必要，啊，比例原则必要，那可以做即时强制。啊，第一项是定义，啊。那第二项呢是及时强制的方法，像第一个对人的管束，啊，对人的管束，那是拉到37条，啊，对人的管束。第二个是对物的扣留、使用、处置，啊，那是拉到38条，啊，拉到38条，啊，还有39，3839。好，然后呢，再看一下第三个，对于住宅建筑物的进入，啊，这个拉到40条。哎呀，大概40条，好，所以主要有三种方法：对人的管束、对物的扣留、对住宅的进入，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37条的这个规定，191页，对人的管束。好，他说对于人的管束呢，以合于下列情况之一者为限。第一个哈，像他有疯狂啊、酗酒啊、酩醉啊，啊，非管束不能够救护其生命、身体危险，以及预防他人的生命、身体。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们都可以做管束。可以吗？好，你说什么意思啊？像比如说他在一起喝，就说喝酒，就把儿子把就把捆起来，好，就是对人的管束。那第二个是意图自杀，那意图自杀的话怎么样？就是给他给爱的拥抱嘛，就是哈，那给他点爱嘛，好，让他这个就能够放弃这个念头嘛，好，这个意图自杀。那第三个呢，暴行斗殴，好，那这个情况也可以做管束。好，那管束你要。第四个还有哈，其他认为必须救护或者有害公共安全之余，也可以做管束。那你注意管束第二项画起来哈，不得超过24小时。这个主要是基于宪法第8条的规定。好，那对人身自由的干预呢？好，这个不得就在行政机关这个阶段不得超过24小时。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宪法第8条的要求。好，老师你不要写错哦。这个如果是要意图自杀跳楼，你不要写管收哦。是管束，可以吗？管收是什么？管收是那个欠钱啊，欠钱才是管收，啊，不是管束。好，那这是37条，很简单。那38呢？我们看一下哈，他说有军器、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为了预防危害的必要，啊，那都可以做扣留。好，那扣留期间不得超过30天，好，可以延长。那延长呢，不得逾2个月。好，这个数字都把它圈起来，那个数字，好。那扣留物呢？这个如果没有扣留的必要就罚款，好，那一年内好，没有人领的话呢，就归国库，可以。好，这个38条，它的条文跟我们昨天谈那个行政法的30 行政法的这个36条以下的扣留啊，这个是类似的。好，那39条就跟你讲说，遇有天灾事变啊，或者交通卫生的这些危害的话呢，啊，它也是可以来做所谓的队伍的强制，啊，队伍的强制。好，那40条再看一下，他说哈，对住宅啊，这个也可以来强行进入，那前提是呢，为了维护人民的生命、身体、财产而有迫切的危害。那这个都简单看过就可以了，这几个条文。好，我们看一个题目哈，你看一下190页，91年检视官。91年检视官这个考题他怎么考哈？他考你说，这个甲乙醉，好，他却驾驶汽车蛇行，经警察乙呢拦截，给予酒测，好，那达到无法驾驶的标准。那乙呢就予以开罚单啊，并且取下车牌，他只有取下车牌而已啊。那甲则驾驶汽车离开，据料怎么样，却撞死了路人丙啊。他问你说，请你依照执行法规定来评析乙的行为是否合法，你要怎么谈呢？今天只有做什么？今天他只有做取车牌，就是38条啊，他只有做取车牌那个38条队伍的这个队伍的扣留了啊，取车牌。坦白讲，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当事人已经是严重无法驾驶的话呢，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去做管束才对啊，因为他符合了37条第一款啊，疯狂酗酒离醉嘛，非管束不能够救护，不能够预防他人的生命身体的危害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做管束。好，那他仅有做这个队伍的扣留是不够的。啊，所以去谈那个37跟38条的这个部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其实也不难。好，好，那另外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它是说直接强制跟即时强制有什么不同吗？啊，直接强制跟即时强制的共通点都是什么？都是行政机关可以以实力来直接实现它的这个执行的目的。啊，就是不管是直接强制也好，或者这个即时强制也好呢。都是行政机关这个行为做下去之后，可以直接什么？可以直接实现他要的这个行政目的。好，就是无论是直接强制或者即时强制，都是行政机关可以以实力来直接实现啊这个行政的目的，行政机关要管制的目的啊。那只是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直接强制的前提是当事人有违反义务在先嘛，违反义务在先嘛，对不对？啊，因为直接强制是挂在第二章啊，啊，第二章是什么？第二章是谈那个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啊，对不对？抱歉，第三章哈，就说直接强制是挂在第三章，第三章叫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所以前提是有违反义务在先，啊，但是即时强制呢是什么？是没有违反义务在先，啊，纯粹是基于公益的考量，那有即时处置的必要。好，所以二者的差别是什么？是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好，那还有什么？还有第二个是说，要不要先经过告诫？如果是直接强制，那还是要告诫哦。好，直接强制，再怎么急迫，这个依照法律的规定，还是得先告诫。好，因为它既然是一种这个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方法，告诫就是必要的。好，那如果是即时强制呢？这个没有告诫的问题，好，可以直接做。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差异点啊，有没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那以及有没有必要先进行告诫。好，那这个都是很简单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254页哈，有一个54年法官的一个考题。这个考题其实考到有一些学理的概念，看一下哈。开始这五十是什么？是下一这个190。193页这个地方考到有点学理的概念，我来介绍一下。他在考什么？简单的讲，他就在考这个违规车辆的拖吊啊。违规车辆的拖吊呢，算不算是？到底算不算是一种代理行为？拖吊违规车辆。啊，拖吊违规车辆的行为啊，性质上是否属于是代理行措施？哎，你说刚刚不是都举过例子了吗？是代理行啊，啊，请私人来帮忙履行这个车辆的拖吊。那 那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今天违规当事人哈，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违规当事人在场，如果是在场，这个比较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不在场的情形，不在场哈。我们说违规车辆拖掉，既然是一种代理型措施，所以前提先前必须要先做什么？先前就必须要先做命当事人死离嘛，是不是？就必须要有一个命当事人死离的处分。此外，他戒刑告诫啊，可以吗？既然它是一种代理型，是一种行为啊，行为义务的违反。好，那行为义务的违反，我们就讲说，行政执行在发动之前，一定要有先有一个基础处分，啊，这个作为执行基础的一个处分以及告诫存在。好，那如果说在当事人在场的时候，这个都没有问题。在当事人在场的时候，我警察可以直接通知当事人把车子开走，我当场就做一个口头的处分，命当事人开走，同时也告诫，不开我就马上开单。哦，所以这个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之下，你的处分跟告诫可以同时做成，同时送达，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做处分，怎么告诫？处分跟告诫如果没有通知，没有送达，那何来后续的执行？就会有疑问。哦，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之下，到底该如何执行？啊，到底该如何将这个处分跟告诫通知给当事人执行？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考的。他就问你说，这个看这个题目哈，他就问你说，那到底最后一行，这个拖掉违规车辆的性质上，啊，是一种相对人原有义务而不履行，啊，或者违反的这个行政强制执行方法，就是27条嘛，哈，或者是行政法上的这个即时强制啊。他问你这两块了，啊，因为如果是即时强制的话，需不需要处分跟告诫？就不需要，啊，所以那到底这种执行本身是一种即时强制呢，还是一种代理型？就会有两说，大家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在国内呢，第一派的讲法，啊，相对的多数呢，他是跟你讲说，这个还是什么？还是代理型。那代理型本来应该要有的处分跟告诫，虽然实际上是没有，没有错。但是我们透过法律的方法呢，把它假设说有。你说怎么假设说有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你看到这个讲义的195页，第一说叫人才代理行说，还是把它解释成是代理行。好，那他这样讲，你看第三行，他说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哈，学说上呢有些是参考德国的做法。他透过什么话讲？透过解释的方法。他认为说，只要是驾驶人进入到交通标志的区域内的话，啊，就当作他已经有受理到这个通知而发生拘束力。啊，那这样的这个处分呢，除了禁止违规停车之外，也同时可予违规停车者立即把车子开走的义务。啊，那所以呢，在当事人啊不履行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做拖掉。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今天我已经设一个这个速限啊，我已经设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啊，啊，我已经设一个这个禁止停车的标志，或者我已经画红线了，已经是禁止停车的啊。那你今天你只要把车子开进我这个范围的话，啊，我们就当做什么？你就当做这个车主呢已经受领到这个命驶离的处分以及告诫，啊，就假设他已经有受领到这样的这种命驶离的处分跟告诫，这样的规制作用。好，那如果你还坚持要停进去的话呢，好，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当事人车子给拖掉走。好，所以他是通过解释的方法假设成说，啊，这个处分跟告诫呢，在当事人的车子进到这个区域内的话呢，就视同他已经接到这个行政处分跟告诫。好，那后续就可以直接发动执行。好，那这是一种说法，好，透过解释的方法来处理。那第二种讲法呢，是李建良老师的讲法。李老师他认为说，这样的讲法本身毕竟是法律人的讲法啊，你在一般老百姓看起来呢，会觉得很怪，哎，没有处分，没有告诫，怎么可以发动执行呢？啊，所以李老师他的看法呢，是采取一个比较不同的解释。啊， 那李老师这个讲法本身其实也有他的依据啦，李老师他的行政执行法的体系是采取德国这个德国某些邦啊，德国某些邦呢的这个行政执行法的体系。好，那我们的行政执行法，我们的法律，好，就是采取德国的联邦的行政执行法的这个体系。所以你可以讲说呢，在德国法上呢，它也是有两套执行的体系。那我们是采取德国的多数那一套。好，那李老师采德国的什么？就某些邦的这个少数那一套。好，所以他的讲法底下呢，解释上就有可能解为是一个即时强制。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怎么讲哦？他说今天只要当事人有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啊，违反义务代限的情形。违反义务代限的情形的话呢，那原则上我们是做一般的行政执行。好，在先这样讲，违反义务代限的情况之下，当事人有违反义务代限，好，那如果他就是说原则上就在一般的情况下，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走什么？我们是走行政执行。我们是走这个行政执行法的29条的30，这样写啊。我们是走这个行政执行法的28条的这个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啊，就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啊，就是个案当中呢还没有发生很急迫的时候，啊，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啊，那我们是走什么？我们就走现行的法规。啊，就是原则上先间接嘛，啊，那例外的情况呢，可以采取这个直接强制，啊，那这边就是29跟什么，29还有30、31，啊，代履行跟代经，啊，那直接强制呢，就是28条的第二项，可以吗？就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的确就是如同多数说所讲的这一套，啊。但是那也因此呢，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做处分，此外告诫，啊，做处分跟告诫。那处分跟告诫如果都不听的话呢，我就可以采取间接强制以及直接强制，这一般的情况之下，啊。但是如果今天在特殊急迫的情况之下，在很特殊、很急迫、非常非常急迫的情况之下，啊，那这个时候呢，原本也应该做的行政处分跟告诫，啊，因为这毕竟它是一个违反义务在先的情形嘛，所以原本还是应该要有处分跟告诫，好，那只是说因为这个时候呢太过急迫了，所以这个处分跟告诫呢可以省略掉。为什么可以省略？因为过于急迫，所以可以省略掉这个处分跟告诫。好，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执行方法还是一样，是什么？他说这个时候的这个。他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行政机关就做什么？就做所谓的即时强制。好，那即时强制它其实也有什么？即时强制其实也可以分成所谓的间接强制。即时强制其实也可以分成所谓的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好，在这个李老师的体系里面呢，即时强制本身，啊，它也有可能是以违反义务在先，啊的一种执行方法。就即时强制本身，啊，是有可能是违反义务在先的这种情形。那它的执行方法呢，因为违反义务在先嘛，所以这边也都有间接强制跟直接强制。那间接强制这一块就有什么？就有代履行跟代经，啊，这也有可能。好，那。直接强制这一块是什么？直接强制这一块呢，就是你的这个行政执行法的37、38，啊，37、38、39、40，啊，是37到37、38、39，好，然后40条，啊，因为他说37到40条这些条文本身呢，都是什么？都是可以直接以实力啊来达成这个执行的目的，好，那。这些呢都是即时强制的直接强制方法，37到40条是即时强制的直接强制方法，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它的体系特殊是在于说呢，即时强制也有可能做什么？ 即时强制也有可能做代理行，这样懂我意思吗？在它的架构底下的即时强制，是有可能可以做代理行的，不像我们的现行的体系，现行体系是只有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违反义务在先的情况，违反义务在先的情况呢，才可以做这个代理行。那李老师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违规停车，是当事人违反义务在先，那因为个案很急迫，所以可以做即时强制。那即时强制里面也可以去选择29条这个代理行的这个手段，可以。所以本案就是一种针对违反义务在先的这个违规者。那因为个案太急迫，因为你如果说不把车子拖走的话呢，会对整个交通法益、对公共安全会有特别影响。所以基于个案的法益的基于个案法益的重大性，所以他可以另外的采取所谓的即时强制来省掉这个阻隔跟告诫。那在李老师的体系底下呢，你说即时强制难道不会针对那些无辜的被牺牲者来加以执行吗？也有可能。他的讲法就会这样跟你讲，他说有可能今天是一个没有违反义务在先，未违反义务在先，未违，我这样写好了，我写过来，没有违反义务，没有违反义务在先，那纯粹是基于为了阻止犯罪危害的发生，避免急迫危险，那这个也有可能什么？也有可能采取即时强制，了解吗？所以即时强制本身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就是针对那些这个无辜的牺牲者，这些无辜的牺牲者，像我们讲过，假的房子呢，它的阳台被消防队为了救火的给拆掉嘛，那假就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那他是没有违反义务在先啊，那可以采取即时强制。那即时强制第二种可能是什么？是因为有违反义务在先，这个违规停车，像违规停车这种情形呢，也可以采取即时强制，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是李老师的体系底下呢比较特殊的地方，好吗？那相关的整理呢，我们都帮同学汇整在这个讲义的195页，195页这个地方，这个第二点即时强制这一块。那考试的时候呢，他既然考这个题目呢，就要希望同学你两说并成，就是的确多数的看法是采第一说代理行说，但是像李老师他的这个看法本身呢，他会认为本案应该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即时强制，这样可以吗？是属于第二条路过来的这个即时强制。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体系的地方，那内容就不跟你多看了，就看这个部分。好，那通通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跟同学进到最后一个单元，谈行政执行的救济。这个在各位的讲义的196页以下，这个你要打星号，这个很喜欢考执行的救济，执行的救济。那执行的救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跟同学介绍。第9条，执行法第9条。在谈第9条之前呢，我们先观念稍微厘清一下。我们说，通常行政机关的执行发动的事由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我们把这样的行政处分叫基础处分。基础处分，那譬如说举个例子，像命当事人停工。那当事人不停工呢，我就对当事人进行告诫，告诫不听，我就做代禁，代禁再不听的话呢，我就转成断水断电，可以吗？那前面这个命停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基础处分。那后续呢，像这个代禁啊、断水断电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所谓的执行行为，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必须以这个基础处分的做成为前提。在发动执行之前，原则上要有一个基础处分存在。好，那如果今天当事人他真实，比如说这个甲呢，对甲的停工，甲可能认为说我的房子又没有，甲可能说，我的工厂又没有排放废水，为什么要停工？ 他只能这样增值，他可能增值他的工厂没有排放废水，没有达到停工标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请问甲该怎么救济呢？甲今天是增值这个停工处分的适法性嘛，他增值说他的工厂排放废水不到达这个停工标准嘛，那这个时候要走什么？就走一般的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不装上去，这很简单。好，针对停工处分的救济就打一般的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那如果是针对后续告诫，比如说他可能增值告诫期间过短啊，或者增值代金额度过高，或者增值断水断电的范围过大，好，那他只要是增值这些告诫啊或者执行行为啊的这个违法性的话呢，他都应该走什么？他都应该走行政执行法第九条，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声明异议，我们叫声明异议这条例，可以。所以考试的时候你要观察清楚这个题目在问哪一块啊，当事人是争执什么？他如果是争执代金额度过高啊，那个是走第九条的问题。如果是争执停工处分的适法性，那是走一般的行政救济，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条这个条文。好，第九条他怎么写？哦，第九条他说，这条要记哦，这很想考。他说，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执行命令、执行方法、执行的程序或者其他侵害利益的情势，好，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好，终结前向谁？而且向执行机关来声明异议，好，向执行机关声明异议。好，那这个声明异议呢？执行机关认为有理由的话呢，他就要停止，啊，并且撤销或更正以为的执行。认为你没有理由的话呢，他要在十日内加具意见，送直接上级机关，在三十天内做成决定。可以吗？好，那这个执行呢，不因声明异议而停止执行。啊，原则上我们这个采什么？我们采的是一个行政救济不停止处分的执行嘛，我们是不停止执行为原则的立法例嘛。是不是这个执行法第九条配合什么？这一套的，啊，配合诉愿法九十三条，好，跟诉愿法九十三条第一项，还有行政诉讼法116条第一项，好，都是一样的规定啊。甚至像我们昨天谈到的行政法法41条也有谈到啊。好，你针对那个扣留的决定不服气，你要去声明异议，好，那个声明异议本身也不停止扣留程序的进行啊。是不是？好，哦，所以你将来打的诉愿跟行政诉讼，啊，哦，都不停止这个行政处分的执行，啊，哦，它执行归执行，救济归救济，是两道不同的程序。好，哦，那你声明异议也是一样，你声明异议呢也不停止这个执行的进行，你救济归救济，它执行归执行，啊，哦，所以都是一套的法条。好，那比如说今天假设是台北市环保局。假设是台北市环保局做的断水断电，好，那你就跟谁异议？你这个甲就跟环保局，甲就跟环保局去走第九条嘛，声明异议，对不对？那环保局如果认为当事人主张有理由，他就停止他的执行行为；如果认为当事人主张没有理由的话呢，啊，他就送上去，送去哪里？台北市环保局的上级就是台北市政府。那台北市政府呢，要在30天内做成决定，那个数字把它圈起来，好，10日内送，30天内做成决定，圈那个数字，好，那送上去之后，市政府呢也会做出一个决定，可以吗？那我们要问的是说，那到底对于上级机关的这个决定，如果这个甲呢还有不服的话，我还是不服这个上级的决定的话呢，我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懂我的意思吗？好，问题就考这一块。如果今天是针对直接上级机关的决定仍然不服气的话呢，那当事人可不可以再上法院打行政诉讼？如果可以的话，那要不要经过诉愿程序？可以吗？好，经过声明异议完之后，人民可不可以再上法院呢来打行政诉讼？这是考试的一个争点。好，那我们在谈这个之前呢，先回想一下，如果是一般的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执行是各机关嘛，各机关在执行，好，所以你就跟这个各机关去异议。那如果今天是什么？今天如果是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呢？ 譬如说今天是执行处，台北执行处，台北行政执行处对甲呢查封财产，啊，查封他的财产，那你对谁异议？你就对他异议，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他对你查封财产执行处嘛，是第十一条的嘛，跟钱有关的嘛，你就跟他去异议，啊，第九条去异议。那如果他认为你没有理由，他要送哪里？送哪里？送执行署，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是在公法上金钱给付这一块的执行异议的对象是执行处，那上级机关就是执行署，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大概知道的地方。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到底今天在声明异议，如果对上级机关的决定如果还是不服气，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好，那这个问题其实呢，你可以讲说在97年以前，对，在97年以前呢，这实务上呢，这个向来都不让当事人可以打行政救济，所以我们这样整理哈，我说向来的实务救济。考试的时候，虽然现在已经改观了，但是毕竟这个见解呢，支配台湾的这个执行实务啊，非常的久，非常的深远，所以你还是稍微简单提一下。向来的实务见解对于第九条异议完之后呢，都不得提行政救济，都才否定说，声明异议完之后不得打行政救济。它的理由是什么？简单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他跟你看历史解释。看立法理由，立法理由有谈到一句话，他怎么讲？他有谈到说，立法理由是针对这个执行处的案例，他在讲，他说如果今天你跟执行处异议，异议被驳回之后呢，送到执行署，法务部的执行署，立法理由讲说这个执行署的决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终的决定。最终这两个字，最终的决定，可以吧？哎，这你不用抄，待会讲有很多，你可以画线，你画不完，好，所以你就不用抄了，好不好？真的不用抄，因为这抄的，我写两个字就不写下去了，那么意思啊，就是好。好，那他跟你讲说呢，这个执行署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终的决定。好，那既然都讲说它是一个最终的决定的话，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的是说，它完了之后呢，人不可以再打任何的救济。好，所以基于第一个立法理由的讲法，好，有提到说执行署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机关。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我们行政执行贵在迅速，确实要快，他讲的效率。好，如果说你今天你一个案件呢，人民都还可以去针对这个执行行为去打声明异议，异议完之后又提诉愿，提行政诉讼，你会让整个执行的效率呢这个大幅的减少，好，那对于整个公益的实现就会有所妨碍，好，所以向来我们的实务上呢，那都是认为，还有我跟老师都是认为说呢，这个问题本身呢是一个否定说，没有必要给当事人在异议完之后可以再打行政救济。好，声明异议已经是立法者专门为了行政执行量身定做一道特殊的救济管道。第九条是立法者当初在修执行法的时候呢，特别针对行政执行行为量身的一套救济管道有别于一般的行政救济，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向来的实务见解。但是这个讲法本身其实这个一直以来呢都不能够说服学说的看法。通说的看法会跟你讲说是可以打行政救济，肯定可以打行政救济。那理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你要谈历史解释，你要拿立法理由，那我也可以谈什么？我可以谈立法过程啊。你要谈历史解释，那也可以谈啊。在整个立法过程当中，本来最早送到这个立法院的那个版本，就是当初这个法务部呢送到立法院的这个修正的条文，在民国89年，这个法务部把这个修正的条文呢送到立法院的时候，本来有一句话，他是说第九条声明异议完了之后呢，是不得声明不服。就本来的修正的草案有这一句话，他是说声明异议完了之后是不得再声明不服的。但是怎么样？ 但是这一句话呢，后来进到立法院之后，啊，在立法院二读的时候呢，把它给删掉了。就本来的立法的草案当中，法条里面有这句话的，第九条之后不得声明不服，但是立法委员把它给删掉了，删掉了。从这个删除的立法过程，这个立法动作来看，那似乎可以反过来推论什么？那立法委员可能是认为说，声明异议完了之后可以声明不服啊，那不然干嘛删？好，所以从这样的立法过程来看呢，也似乎可以得出支持这个肯定说。啊，异议本身不是这个最终的救济管道，异议完之后呢，应该是可以再次的声明不服的，这样可以吗？这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你说你要迅速，要行政执行贵在迅速，贵在确实。好，但是我们今天执行法第九条刚刚这个第三项他怎么讲？他说你声明异议会不会停止原处分的执行？不会啊，我是采什么？我是采这个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哎，不停止你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了。啊，既然我是采取不停止执行为原则，我异议归异议，你执行归执行，我哪里妨碍到你的这个执行效率了？懂我的意思吗？啊，从这个执行法刚刚的这个第九条的第三项来看，啊，行政执行本来就不会因为声明异议而停止执行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并不会去影响到你的执行的效率，没有影响。好，第三个理由是什么？第三个理由，更何况从宪法十六条诉讼权的保障来看，有权利就必有救济啊，而且这个救济应该是由一个中立公正的法院来进行这个审理的程序嘛，司法救济嘛。但是我今天声明异议是跟谁异议啊？是跟你行政机关。啊，是跟你上级的行政机关，啊，我都没有进到法院过，好，所以这个会很明显的跟宪法十六条诉讼权保障会有这个干戈不入的现象，啊，他认为说呢，人民的救济至少要有一次的机会呢进到法院，啊，行政内部的声明异议，啊，再多层级都无法取代，啊，这外部的司法救济。啊，所以基于诉讼权保障的意义，这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是什么？第四个理由，那我可以基于整个体系解释啊，法规的体系解释。啊，在这个现行法规当中，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强制执行法。强制执行法，如果你是对这个法院的执行的命令认为有违法的话，你是跟谁异议？啊，你是跟谁异议？跟法院去异议吗？是不是？那今天在强制执行法的情况之下，人民是跟法院异议，好，哦，那你不服那个异议呢的裁定，你还可以抗告啊，好，哦，那都是法院呐，啊，强制法让人民可以向法院去异议，好，哦，让人民向法针对法院的执行行为去异议，甚至可以抗告，好，哦，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这个我们昨天讲到的这个行政法法的41条也是一样啊，法法的41条它也跟你讲说，我针对扣留的行为不服气，可以声明异议。好，哦，那声明异议完之后，还是可以打行政诉讼啊，只是要附带救济而已。好，哦，像41条也是一样，甚至像什么？甚至像我们的警察职权行使法，警职法哈，哦，警察职权行使法29条，这个条文其实就是535号解释的内容。啊，哦，它是说，如果你对警察的临检不服气，你可以当场异议。好，那当场异议如果不服的话呢，你是可以什么？将来可以打行政诉讼，啊，跟警察要那个临检的书面，将来打行政诉讼，好，所以都可以啊。啊，这在现行法规当中，啊，有绝大多数的法规都肯认人民，啊，在异议完之后可以进到法院来打行政救济啊。啊，所以事实上应该要采取这样的看法才是正确。啊，那如果是可以救济的话，那到底要不要经过书院程序啊？啊，学说上原本的讲法是这样讲，他们认为说呢，既然已经经过了这个上级机关的审查，啊，就没有必要再经过诉愿程序了，啊，所以一般的看法是认为说，他可以进行起诉，可以进向行政法院打行政诉讼，就没有必要再经过诉愿这道程序，啊，因为你既然都已经经过了这个直接上级机关的这个审查，啊，就没有必要呢再走诉愿这条路，等于是隔床架屋啊，没有必要。 好，那这个部分本身是学说啊，这个向来的这个肯定说的这个立场。好，那这个立场本身呢，在民国1997年12月，我们最高行政法院啊开了一次决议。那决议呢啊，最终怎么样？终于这个从善如流，改采这个肯定说，降当为立场，改采这个肯定说，啊，改变过去的这个否定说这一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刚刚那些黑板的这个整理呢，同学要看的完整哦，你可以去看哪里？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讲义的201页，201页。好，201页，你看到这个下面哈，括号1234嘛，哈，他说不停止执行可以确保行政效率，好，201页，然后这个基于诉讼权保障，好，对立法权的突破，这我们都讲过了哈。还有像什么补气解释202页，可以吗？就做功课嘛，对不对？好，那这些部分呢？考试的时候你尽可能写越丰富越好这一块，好，就是通俗的讲法呢是才一个肯定说。那我们来看一下实务的见解怎么讲。实务的见解在1997年197页这一块哈，1997年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决议呢，它是这样讲。好，他说这个第9条，好，第9条这个条文可以吗？好，第9条这个条文他讲完之后，他说第9条旨在明定义务人，好，或利害关系人如何向执行机关申明异议，好，以及执行机关如何处理异议的程序。好，画起来，这个条文并没有禁止义务人，好，在申明异议而未获救济后向法院申明不服，好，来做这样的限制。好，法条上并没有限制啊。好，那有限制是谁的限制啊？是你法官、你行政法院、你实务，或者是你行政机关在限制啊。好，那不是法条上的这个限制啊。好，那他说呢，自不得以该条规定呢作为限制当事人诉讼权的法律依据。好，那因此在法律，他说在法律明定行政执行的这个特别的救济管道之前呐、啊，好。那义务人呢，如果不服上级机关的异议决定，好，画起来，人得依法提行政诉讼，还是可以依法提行政诉讼。好，那先看一下理由哈、哦，这样子还是先把它看完好了。那至于何种执行行为可以提行政诉讼呢，或者提何种类型的诉讼，画起来哈、哦，应该依执行行为的性质以及诉讼的相关规定呢，个案认定，再画好。其具有行政处分性质者，就要进行什么？就要进行诉愿程序。好，他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完全采取学说的讲法，因为学说上是进行起诉，不用经过诉愿。好，但是呢，现在的看法是认为什么？是认为说还是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这个执行行为，我把它写过来好了。如果这个执行行为可以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的话，那还是有必要去经过诉愿程序。所以他是看什么？他是看执行行为，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的性质啊，是否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啊，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行为的类型。好，那如果是执行行为的情况呢，他就跟你讲说你要经过诉愿再打行政诉讼，那通常是打什么？通常是打撤销诉愿跟撤销诉讼，通常啊，打撤销诉愿、撤销诉讼。那事实行为这一块呢？通常你可以打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公法上的结果除去的请求权嘛，就等于是请求回复原状嘛。啊，通常是请求回复原状居多，请求回原。好，那再打哪一条？打第8条。事实行为就可以去走第8条，请求回复原状。好，那哪一些是处分，哪一些是事实行为啊？好，一般的讲法是这样子啊、哦。事实行为，譬如说像断水断电，啊，这个单纯的就请求回复供水供电，啊，断水断电，因为他把它定性成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这个物理动作，断水断电。那行政处分这一块呢，吴志光老师写过文章在谈，好、哦，他说像。这个行政执行法第16条，执行法的第16条有谈到什么？有谈到这个 抱歉，十七条，十七条跟你谈到什么？谈到这个命供担保，命当事人提供担保，命当事人提供担保。好，那这一块他认为是一个具有处分的性质。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执行法第十四条，通知当事人到场，通知到场。好，那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讲过的，像执行法的十七条有一个限制出境。限制出境的决定本身，那个决定也是一个行政处分性质。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像执行法的二十九条第二项，代旅行的核定啊，代旅行的核定，还有像三十条的什么代金，代金的核定啊，那核定本身因为都可以定位成是一种下命处分啊，移送执行嘛。好，所以这些例子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好，通知到场、命供担保、限制出境、代旅行、代金的核定。好，那这一些呢，在学术的讲法底下，都认为是一个处分的性质。那可以打这个诉愿跟行政诉讼。好，这些其实也都有在未来的修正草案当中有谈到这些例子，大概知道一下。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行政执行的救济途径，注意的地方。好，那没问题之后呢，至于后面的这个讲义的部分，我们请同学稍微勾一下考试的时候呢，大概就198页你勾什么？你勾第一点跟第二点，一跟二。好，然后呢，这个乙说乙说就是向来的否定说嘛，乙说后来不采乙说啦，我们后来是采这个抱歉嘛，我后来是采乙说，后来是采乙说，但不采这个假说。好，那假说你就写一跟二就可以了，一跟二这两点哈。那我们是采乙说，那乙说呢，你就要勾一二五，第一点、第二点跟第三点，一二五。好，那以上呢，跟同学介绍这个第九条的这个规定。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203页以下哈，我刚跟同学介绍这个执行法的第41条啊，行政补偿这一块，这个也是很好啊，这重要性其实也不亚于第九条。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哈，他说，你看204页最后一页，好。今天要谈的是即时强制，但是会聊一下这部分。即时强制呢，有可能这个即时强制是合法的，但也有可能它是什么？它是违法的，可以吗？好，有可能合法，有可能违法。那你说违法的即时强制要怎么救济啊？违法的即时强制要怎么救济？你说生命意义啊？对，没有错，可以生命意义。但是生命意义有个前提啊，要在执行程序终结前。那通常即时强制很快，懂我的意思吗？通常即时强制都很快，所以会来不及打第九条。所以一般呢会认为说，即时强制呢比较适合的是都什么？就能够请求国家赔偿。好，当你发现这个即时强制是违法的即时强制，不符合法规的规定，那你至多就是请求国家赔偿。好，那但是你同学观念上你要知道，就是说不是说他不可以去走生命意义，他是可以走，只是通常实务上他会来不及走第九条，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国规法就是这边在执行法的第十条有谈到啊，他说一旦这个执行行为有违法的话呢，好，这个第十条嘛，有违法的执行行为，那人民都还是可以请求国家赔偿，那他的要件你要回去看你的国规法的规定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即时强制的合法这一块。合法的即时强制，人民是请求什么？请求损失补偿。请求损失补偿。那损失补偿就是在各位的41条这个规定，执行法。41条。好，我们来看一下41条这个条文。好，41条这个要请同学要稍微记一下这个条文。好，它是这样讲。 他说人民啊，因为执行机关画起来依法，依法实施即时强制。什么是依法？依法就是合法嘛，是不是？依法就是合法嘛，合法的即时强制，那导致人民的生命、身体、财产，就这三个而已哦。生命、身体、财产不包括自由哦。生命、身体、财产遭受到什么圈起来特别损失，特别损失。好，那可以请求补偿。啊，就是你今天你的牺牲呢，跟别人相较之下是一个不成比例的牺牲。啊，这个我们叫所谓的特别牺牲的理论。这里的损失补偿啊，跟大法官解释的观念是类似，要达到特别牺牲的程度，达到特别牺牲程度才可以请求这个损失补偿，特别牺牲。好，好，那导致生命、身体、财产圈起来这三个哈，遭受特别损失的话，都可以请求补偿。好，所以合法的你就请求损失补偿，最好就把那个损失跟补偿把它连起来，连起来圈了，损失跟补偿。好，那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怎么讲？哦，他说前项损失补偿原则做什么？金钱为之。好，广义的国家责任，好，原则都是金钱，金钱来填补。国家赔偿也是一样，损失补偿也是一样，好，都是用金钱为之。好，那并以补偿实际所做的特别损失为限。好，那抱歉，好，这应该是要再跳一下，跳一下，这是第三项。对于执行机关所为的损失补偿决定不服气的话，发起来哈。可以依法提诉愿跟行政诉讼。好，比如说今天你的损失可能是20万，他把你的阳台给拆掉了。好，那假设20万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主管机关只愿意补偿你10万块，他只愿意补偿10万块。哎，那差额10万块怎么办？还差10万块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走什么？走行政救济嘛，走行政救济来跟他请求这个差额的补偿。哎，那这个行政救济法条上是怎么讲啊？可以提依法提诉愿及诉愿及行政诉讼。好，那看起来是这种救济要走哪一条路？要经过诉愿的行政诉讼是哪一种诉讼？哪些行政诉讼要经过诉愿前置程序啊？第一个是撤销，撤销。第二个是什么？啊，这个有没有讲过啊？啊？会不是那么记得有没有讲过，两个班都会搞混，我还是要顶一下。我们说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有三种嘛，第一种是撤销诉讼，好，第二种是确认诉讼，第三种是给付诉讼。给付诉讼再分成第五条的科与义务跟第八条的一般给付，好，分这两块。好，好，那哪些要经过诉愿前置程序呢？要经过诉愿前置的就只有撤销跟什么，跟科与义务要经过诉愿前置，确认这个不用，一般给付这个也不用，这样可以吗？就只有撤销跟科与义务要经过诉愿前置程序，确认诉讼跟一般给付诉讼这个不用经过诉愿前置程序。好，所以当你看到今天是写诉愿及行政诉讼，就只有撤销或者是什么科与义务。好，那今天他是要什么？他是要补偿啊，补偿金啊。所以解释上应该是走哪一条？走第五条，对不对？走第五条嘛，走第五条这个科与义务诉讼呢，是不是科与义务诉讼呢？好，所以解释上呢，这里呢是要走第五条的科与义务诉讼，要经过诉愿之后呢，再打第五条的科与义务诉讼。换句话说呢，啊，他是把那个补偿的决定，把它视为是一个行政处分。啊，你等于是你请求行政机关呢，做成一个10万元的补偿决定，这样可以，因为还差10万元嘛，就是请求机关，请求法院判定机关做成一个10万元的补偿决定。好，那如果被驳回的话呢？那你去走诉愿跟科与义务诉讼，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第三项的部分。那最后一项它是讲说损失补偿多久？我们讲过哈，2年，好，最多不超过5年，啊，这很简单，这跟国赔法是一样的，好，2年跟5年。好，那下面这只是一个申论题，这比较简单。那我们看一个这个实例题好了，你看一下213页。213页，96年执行员被考题，96执行员，96执行员他怎么考？ 他考说 A 大楼发生大火 ，A 大楼发生大火，消防人员发现吼，非拆除隔壁的 B 大楼违法新建的外墙，无法顺利救火，可以吗？好，好，因此就立刻拆除这个外墙。好，请问你第一个，消防人员紧急将 B 大楼外墙拆除的措施，它的法律性质为何啊？他去拆这个 B 外墙，性质为何啊？今天目的是什么？为了阻止，为了避免危害的发生嘛、啊。为了避免危害的发生，所以他该当这个36条的及时强制嘛。为了阻止犯罪，避免危害发生，还有急迫的危，这个急迫的危害啊，有及时处置的必要啊。所以是36条的及时强制啊，是不是？同学说不对呀，跟这个违法新建的外墙啊，违法的外墙，那不就违反义务在先吗？那你不是讲说及时强制是没有违反义务在先，那怎么这边又是写及时强制呢？你会有这样想啊？我是想马上下课。那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那到底这边到底是写合法还是违法？好了，你注意看哦。今天它虽然是一个违法新建外墙没有错，但是如果一般是违建要拆除，但是应该是谁在拆的？公务局在拆。那今天是消防队在救火，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今天消防队在拆这个房子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救火啊。他的目的不是要去拆除你的违建，他的目的不是要去把你的违建，当然也是要拆你的违建，但是他目的本质上呢，重点倒不是说你是违建，所以要去拆你的违建，而是说有这栋房子在这个地方挡住我的救火，我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才拆这个建筑物，可以吗？所以。在这个解释上呢，我们还是要把它定位成是什么？定位成是一个及时强制。好，因为今天是消防队，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危害的发生。好，那来对这个建筑物呢做一个拆除的动作。好，重点是有建筑物挡到我的消防，挡到我的这个救火的过程。好，所以我才要把它拆除掉。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要定位成是一个及时强制的哪一项？36条是定义嘛？那它是哪一种？啊，是哪一种？它写到那个细部的部分呢、啊？是哪一种？是那个39嘛？对不对？39嘛？对部的强制处置啊，拆除啊，对，对部的强制处置啊，是不是39条嘛？啊，又有天灾事变或者公共安全的危害，啊，那可以来。这个处置这个建筑物嘛，好，所以是你就写36跟39，这第36跟39条，这第一小题。那第二小题呢？第二小题，那他再问你说，还有他怎么问？他说，那这个跟其他的执行方法有何差别啊？就问你说，及时强制跟一般的执行有何差别啊？就一般的行政执行是以违反义务在先，机关要做处分，要告诫。好，但其实强制呢，不以违反义务在先，不用处分，不用告诫，就直接执行，啊，就很简单。这都讲过了吧？哈。好，再看第二题，他说 ，B 大楼屋主就消防人员紧急将外墙拆除的措施，好，那请你分析，他向主管机关是主张国家赔偿，还是损失补偿？有没有理由？啊，知道怎么谈？你说他要主张什么？国赔还是损失补偿，可以谈啊，都可以谈啊。如果他今天他的拆除过程不符合这个规定，那就是违法，那就是国家赔偿，是不是？如果他今天，因为你不知道啊，你要去假设啊。如果他今天的拆除过程违反了这个法条36跟39有些要件嘛，必要的限度内，你可以去函涉嘛，函涉那个法条嘛。如果说不该当那个法条的细部要件的话呢，那是违法，违法的话。啊，来不及声明异议就走国家赔偿，啊，那如果是合法呢？合法的及时强制，那就有什么？就有损失补偿，就有损失，我们写损失什么？损失补偿，就有损失补偿。那同学会觉得很奇怪啊，不对啊，那他是违建，结果他被拆掉之后还可以请求损失补偿，他没有天理的，那该怎么办？那你要注意啊。这个损失补偿是不是必然有啊？其实也不必然哦。你要看什么？你要看这个会 会延伸出损失补偿这一块，就是这个会之所以会你会让国家去做这个即时强制，是否可归责于当事人？你看那个41条的第一项有一个什么但书，好，这个权就在但书里面，他是这样讲说哈，如果是可归责，因为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好，那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损失补偿。如果当初没有这个违建的话，我消防队进到这个地方，本来就不用参与的违建，他本来就不用补偿。那就是因为有你的违建在这个地方，所以可归责于你的事由嘛。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不可以让当事人来请求到这个损失补偿。好，那只有是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情况，啊，当事人是无辜的牺牲者，那这个才有损失补偿的可能。这样就是什么？所以定性上它还是一个即时强制。但是最后呢，损失补偿是可能不会成立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这个题目就比较薄一点的。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介绍完毕，我们休息一下哈。休息过后要先看连续图啊，再回来再看第二个讲义的行政救济。